欢迎你落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系2021年12月23日星期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讲咗富文先，点阵先生就小野浩，今个月16号逝世，一个好老牌、好老牌、好老牌嘅游戏大师嚟噶啦。 你冇睇佢相对唔系好老啦，60几岁啫，但系佢 老牌啊嘛， 佢做过好多经典作品，即系我哋最熟嘅应该就系《塔大战》，即系嗰只转开 game 向右转九下度，然后肥冧自己个基地嗰只， 最大黄蜂 啊， 打只打个铃铃，打变色个铃铃嗰个咧，大家一定记得嘅。 因为嗰个年代咧，红白机年代啊，系冇正式中文名啊，所以啲名系各处乡村各处嚟，我哋嗰边系叫小蜜蜂啊。即系咁啊，仲有花竹老鼠啦， 铁板阵咧就唔记得咗啦。总之又系射击游戏嘅，我一下又系谂唔到佢佢只，因为只 game 太耐，我唔记得佢中文咩添。 系啊，就 即系玩一定玩过，但我唔记得咗中文咩名。 正式嘅中文名就叫铁板阵，但系我都唔记得当年系点样叫佢啦，已经系。但系佢先系做出嗰啲 game， 全部都系啲好有名嘅、好经典嘅游戏嚟嘅。佢后尾就脱离咗 Namco 就单飞啦，咁就搞咗个团队，都继续做啲点阵式嘅图像创作咁样嘅。咁啊，佢后尾咧就患咗呢个自体免疫性肝炎，即是话你个免疫系统啊，走去攻击你自己个肝，唔知点解，咁样就令佢发炎。咁嗰阵时就整咗个众筹，就拍个纪录片去记录佢对抗病嘅过程咁样啦。但系咧就个众筹就过咗噶啦，但系个 project 仲温紧嗰阵时咧。突然间佢就个病情突然间急转直下咁样过咗身，因为佢走嗰阵时咧个众筹仲开紧嘅，咁佢走咗啦，所以佢而家个众筹就成个就删咗。咁到底后边会点样做咧，就仲要睇翻家属意愿，就唔知道个企划系唔会继续嘅，定系会取消退费。因为佢仲温紧啊，所以应该系取消就得噶啦，佢冇未俾钱嘅，未嗰个数嘅。咁样咯，咁就都算系我哋童年回忆嚟噶啦，咁啊，嗱，祝佢安啦。 好啦，咁另一个就已经系变童年回忆啦，好多人嘅《名侦探柯南》突破100卷，又真系当初我真系睇第一集漫画咧，我成日冇谂过呢套漫画可以玩咗咁耐。 由呢个无理大哥哥变成呢个无理小弟弟啦，即系无理小五郎由以前细个大你一截做啲你老豆，变成其实你都要叫佢小弟了。即系你谂下，中间隔咗几耐啦？ 仲有咧，佢为咗做宣传，系将喺日本嘅柯南像就运咗去伦敦，就摆福尔摩斯像隔篱报告咁依宣传啦。 咁啊，因为理论上，即系你都可以叫阿柯南系佢嘅徒弟啊，神秘礼啊，啲精神嘅神秘礼啲嘅嘢啦，系嘛？咁啊，玩下嘅咁样啦。 咁宣传实实要嘅。 咁啊，再另一个100啦。 好啦，即系报告下啲新作报告嘅。首先就系超老人超能 100% 就第三期制作决定。啱嘅，因为好老实嘅。阿温嘅成名作《职权超人》咧，系越嚟越唔知要想玩乜。不论系本家又好，或者系或者系另外嗰新版都好，都系越嚟越唔知要想玩乜。有少少打场嘅感觉。 你鬼打场就有啲疲态咯，因为。 好啦，咁另一单就系辉夜姬第三期， 都系第三期嘅，就系、 是、又系预咗嘅。 嗱，呢个特别嘅地方就在于佢个预告。咁佢出第三期啦，咁佢预告，咁正常预告通常咧就系、是、因为嗰个时间咧，通常都系未个动画完全未画啊，甚至乜 Q 都未有，所以咧就好多时都系啲播下音乐啊，飞两个字出嚟啊，咁啊速报乜乜啊，顶多一两个 cut 咁样嘅啫嘛。佢个第三期预告真系厉害到咧，系佢直情系将原作嘅第100话直接动画化咗佢，当然有部分改编啦。即系正常嚟讲咧，呢度已经系半话 TV 动画嚟噶啦。佢系将成个100话，而嗰个100话咧就系、是、讲呢个 Jumpers 啊，嗰个 app 啊嘅叫广告啦，半广告咁样，然后就讲埋呢个动画化嘅嘢。咁啊，入边个故事就都好抵死啊！而家系少数咧，同阿辉夜同阿白银之间嘅战斗系冇乜关系嘅。即系唔系佢两个即刻恋爱攻防战嘅搞笑嘅， 亦都唔系啊！石上嗰段越嚟越，唉，我都唔知讲乜嘅我情。 石上嗰条真主线， 真主线唔系真到大家就系、是、快啲啦，搞掂佢啦，唔好烦啦嗰只。 咁啊，但系嗱呢度咧就因为佢系讲动画化相关，佢又加一啲相关嘅嘢啦，系相当有趣。而个作者系就话，我当初画嗰时冇谂到呢一画会动画化喎，即系一个讲动画。做主题俾人攞咗嚟动画化，攞咗嚟做动画化嘅预告， 即系几个人啦、啊，有兴趣可以上去佢 channel 度睇睇。 系嗰格话，点解眼咁大啊？点解声点解胸部咁大啊？嗰、那个 吓、啊，就系佢系无论系动画定系原作都好啦，就系孙落佢只眼度，然后话点解你只眼咁 Q？ 点解个 点解话做一个色眼咁大？ 跟住话点解佢个胸咁大，嗰一格又系孙落佢个胸度，即系跟住就声嗰度咧就冇办法啦，因为漫画冇俾唔到声啊嘛。但系喺动画入边咧，佢系特登 阿孙好美， 佢个声线啊，阿书记嗰个声啊，系比平时仲要高音咗少少嘅，即系非常之搞嘢啊！ 超级回波，超级回标嘛， 自嘲嚟噶啦，啲节奏力太几，真系系几过瘾嘅。即系先唔好讲原作搞成点先，最少呢一个预告搞得几正。 嗱，另一个咧宣传 PV 咧。亦都系好花心机嘅，做 Saga 做乐园，咁咧佢 PV 就系无丧尸战斗最后复仇篇，就揾咗喺动画里面有演有配音嘅白龙同川井国夫，就演黑社会片，但系最后川井国夫死咗，变咗丧尸嘅，超级无厘头，好一贯丧尸作贺嘅风格，睇完你都唔知讲乜。 顺便如果你真系净系睇 ACG 嘅，就一睇啦吓，佢个标题阿叻他就系无人以之战啊，就系呢个黑道片。 日本好有名嘅一个黑帮片。 啊，咁啊，即系不过你都谂到啦，你阿妈当初佢第一次动画化嗰、那个预告，嗰扎迷之，你真系完全唔知佢做乜嘢，嗰扎咁嘅预告，每样都系咁样啫嘛。呢套嘢系向来都系咩玩法噶啦？ 点讲咧？佢系好宣传俾佢嘅主作品仲要有做话题性嘅。 咁我到嘢本身都好睇嘅 ，OK 啦，我第二期就做咯，因为有个呢啲作品咧好玩梗嘅话咧，第一期梗玩完之后，第二期觉得饿咪嗰啲咯。 咁啊，仲有另一套电影化啦， 就Blue Ground 就其实几有名噶啦，就系蓝色巨人就一套爵士乐漫画就动画电影化，唔知点样啦，因为呢套剧其实咧系对爵士乐有一定认识，你要先睇明嘅好多地差啊，嗰啲资料嗰啲嘢咧系要睇对爵士乐迷你先会比较有 feel 嘅，唔系啦，纯粹一套音乐电影、音乐漫画咯。 但系我有啲担心就系你，因为佢系动画电影化噶嘛，你电影最多得90分钟左右， 又系有啲窄细嘅，一成日同类似嘅爵士音乐漫画咧。板上阿波罗咧，佢就系动，佢系日剧化，佢动画化咧系一季翻嚟嘅，同埋佢拉得佢埋，佢本身佢相对讲系冇咁多爵士力他嘅。 唔系，我而家仲有一样咧，就系佢仲要系直接电影化，即系如果我冇搞错的话，我唔系好肯定啊，错咗话我听，佢应该系冇做 TV 动画化噶嘛，即系佢冇前设噶嘛。即系要么佢就系预咗睇嘅人已经睇咗漫画，但系我觉得呢个可能性非常之低啊。正常系唔会预人咁样跨媒体噶嘛，尤其是电影，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啦，系一个好独立嘅媒体嚟嘅，唔会指望人哋喺个睇下其他嘢。咁既然佢又冇 TV 动画化前提，即系佢连佢喺电影入边仲要交代好多啲故事，一开始要交代嘅嘢，我真系唔知个2个钟头点样教，最多2个钟头，个半钟头到2个钟头，佢点样去交到出嚟，我真系有啲担心，我老老实实。做唔到一季嘅，你咪出 OVA 之类咯，唔一定要搬上银幕噶。 我唔知佢啦，因为呢套嘢其实咧真系好他人睇嘅，咁就我就一定会睇嘅，因为作成我IR fans 嚟讲。 咁啊， 嗱，咁另一套一定睇得明噶啦，《天使降临在我身边》。 咁佢系动画添食啦，因为当初动画大受欢迎，咁佢就添食嘅方法就系出电影版，咁啊好正常噶啦，都系 呢个年头咩都出电影版嘅。 咁其实之前黄金拼图啊嗰啲都受欢迎嘅空气系动画都全部都有电影版啦。 唔系要 cut， 唔系都话露营都有电影版咯。 咁重点就只不过系我谂佢播嗰阵时候你都未必入到日本咁解啫。虽然正常系唔会为咗佢过日本啩。 唔会呢套啊嘛？系都唔会话呢套啦，系咪香港先未必？香港未必有上嘅，顶佢肺。 香港唔会上，即系根据香港嘅潜力，系呢类作品系好少会上。 因为好老实嘅，唔关道德问题，纯粹系唔方便人睇嗰种嘅啫。 喺香港嘅受众唔足够多到佢可以引入嚟咯。 好啦，嗱，一单就系、是算系搬迁死讯嚟嘅。咁新 Y 就搬咗新嘅studio 啦，就搬咗新搬咗另一区。新嘅 studio 咧个名字就叫白色基地 White Base， 咁高松信司就即时吐槽，一佢话一睇白色基地新名，我即刻笑咗出嚟，跟住下面有人话白色基地唔系沉咗嘅咩？最后 即系点话呢咁捉回头嘅嘢真系 咁咧佢最大重点就系佢喺佢个会议室有一块落地大玻璃墙啦，即系好兴一半透明玻璃墙咧，而家好兴嘅会议室， 咁咧就一贝斯就个洛大人波场一边咧就画咗玛莎就唔使唔意外啦，画玛莎就咁另一边咧就画咗粒 fly 嘅高板碎奶果。 嗯， 咁阿失田红平话：我冇谂过画咁大噶，我谂住我又细细个啫，点解画成埲墙咁大？系跨墙成咁咩？长阔两米嗰只啊！ 调翻转讲啊，如果我要喺一块玻璃上面做作画，梗系画尽佢啦。 但系阿失田红平啊，我冇谂过我自己原画，我最初谂住系顶多系话一张 poster 咁 size 嘅，估唔到画咁伟大嘅，自己话吓佢吓咗条鬼睇晒。 哦，咁你户外 poster 其实仲大张嘅，不过你唔会咁近佢嚟见到佢咁解啫。 系啊，因为谂下系差唔多我而家就肉眼睇系两米乘四米，即系横四米，直两米啊。 嗯， 好乸大嘅，仲大过玛莎啊！哦，不如真 wise 看板娘啦。 嗯，好啦，下单。跟住我哋去啲 VTuber 相关嘅消息啦。其实都唔系有啲好重要嘅消息啊。除咗呢个荷拉拉彩虹社之外，仲有一个再有一个老实讲，我而家先知道佢嘅存在啊，叫 VSPO。我打去 Google 咧 ，Google 系每一次都问我系咪 VSOP 啊。咁啊。一个比较着重于 e-sport 即系电竞相关嘅 VTuber 嘅几个团体啦，咁佢就更新咗个二次创作界啦。咁其中一个就系话，如果你要攞我啲嘢嚟做，我哋一般叫烤肉啦，即系将佢加字幕啊，你要被捕取得允许，即系以前系基本上系放任佢有得你做噶嘛，而家基本上全世界都咁样做噶啦。咁佢就话要被捕要登记，某啲特定嘅 channel 你可以做个申请，就系成个 channel 做豁免。啱啱讲个登记就系逐条片去申请。基本上咧你咁样搞咧，即系等于唔俾人做嘅啫。正常你系唔会咁样申请噶啦，因为理论上你任何作品嘅二次创作啊，你都理论上你可以每次逐次去问个原作者去攞授权嘅。 嗯。 咁但系实际上有冇咁样做呢，大家谂一谂，谂谂我就知啦。 嗯。 咁佢就话佢仲有一种咧，就系成个 channel 授咗权俾你嘅，咁但系咧就允许嘅其实系卡字幕啦，简单讲就系、是。 嗯。 即系你净系做剪辑嘅话咧，佢就唔俾嘅，因为呢属于剪精华嘢咧，就系、是、其实系攞咗嗰啲嚟嘅。咁啊，然后就系你收益化，即系你落广告嗰啲嘢啊，收益多过10万元啦，就用佢被捕。咁呢方面我觉得就係合理嘅，因为而家其实如果大家比较熟去到把烤肉圈啦，即係如果你係熟肉的话，你都会应该会听多少会听过啦，嗰啲所谓嘅烤肉 channel 呢，好多时其实都系本住爱个名，但实际上呢就係开广告攞盈利，而且有啲比较大少少嘅呢，其实个盈利系都几高下㗎。咁啊呢度就开咗业界第一枪，其实呢无论系几大头嗰啲公司咧，都系唔多想你咁样去搞收益化，所以佢就再明再暗都有提过，就系歌会，即系唱歌嘅会啊，就叫你冇剪，就冇剪冇敲，就因为基本上你唱歌，你唯一要讲嘅就系歌词，但系歌词你随便搵都搵到啦，就唔需要有人上字幕噶啦嘛。咁你咁样攞咗佢，其实同抢佢哋广告收益系冇分别嘅。咁啊，所以佢而家就终于有一档就走出嚟话，我要开始管你哋啦。即系因为理论上嗰啲黑客 channel， 如果你攞嚟盈利嘅话，实际上就系笠佢啲资源攞嚟用噶嘛。 嗯， 即系唔同你同人啦，你同人画同人稿，你要画噶嘛，相对个利益侵蚀就比较大。咁重点就唔系呢档嘢，呢档会 Google 次次都会问我会唔会系咪 VSOP 嘅嘢，唔到啲唔系佢，而系嗰两大档会唔会跟进？如果会跟进嘅话咧，都会几过瘾吓，即系呢个贵圈已经够乱噶啦，都可以再乱啲啊！ 而家差唔多就每一次讲 VTuber 都唔方好嘢嘅。 咁啊，呢个有少少我取材问题嚟嘅，就通常都系出咗事我先会攞出嚟睇嘅。 嗱，另一单就系、是、 咁啊 ，OK， 咁我 OK 啦。你既然咁讲，我就讲啲唔系出咗事嘅嘢啦，好事嚟嘅啦，就即系呢个黑星红白 VTuber 出道。 我睇黑星红白出道，第一个就是 Eton Life 咯。因为 Eton Life 佢本身又系玩呢种就系男声女角 VTuber。 佢而家系预告出道啫，真系未正式出道嘅。到底点样做咧，就唔知道。因为之前阿犬生佢哋，其实绘师圈入边咧，都好多越来越多人系自己跳落嚟教 VTuber 噶啦。因为最简单就系佢自己就可以画自己个 VTuber 形象，亦都因为你可以用芭比声啊，即时变声啦。简单讲就系、是。咁佢 好似唔变添啊！听，因为好似我冇睇嗱，好啊，事先讲本名啊，我冇睇过啊，伊东拉普老师嘅 VTuber， 但听讲我系依度系属于叫唔变声，咁就咩？明明系个女角，但系麻搵声，直接做 VTuber 嘅，好似咁做，好似而家好流行呢样玩法。 之前大叔胡良、四天王之一就已经系咁样啦。 虽然阿大叔胡良佢而家都半隐退啦，咁啊唔紧要，总之就系其实越来越多噶啦，咁啊只系咁睇一睇。而我其实一个有一个都几唔有啲不是味儿啦，唔可以话咩啊，就全部都系话依家嗰个老豆啦，佢咁样叫佢，咁跟喂黑色红白，好似唔系呢单嘢系最出名噶喎。虽然你可以话 VTuber 相关，梗系睇翻啲 VTuber，但系黑色红白佢代表咗多得很啊。咁少少睇一睇啫，咁啊都顺便睇一睇啦。呢、這个可拉拉嘅斯伯就100万订阅啦，咁啊佢就系第26个8万订阅嘅 VTuber，其中入边有23个，包括佢都在内啊，有23个都系可拉拉嘅，就系好叫夸张啊。咁啊仲有一个睇咗可拉拉咧，就睇一个关可拉拉事，但系唔系可拉拉嘅人啦，就话同心可爱中之人。我谂我唔知我仲要介绍几多次同心可爱中之人去做前提啊。 放心啦，系会介绍到尾嘅，直至佢就算收唔做之后， 我觉得差唔多，即系 跟死又一个跟死咗佢噶啦，呢、這个名 讲耐少少咧，就可以省略咗，大家会知，大家已经知道。 但系就系、是，但系一样咧，都系嗰句咯。你永佢永远都系同心可爱中之人咯。 系啊， 可以咁讲嘅。 印象系咁，但我唔需要再解释一次，我意思 系。系啦，咩冇办法噶啦，入咗一句，鬼要同心可太红啊，红到系咩？你呢个十字架咧，你孭到尾噶啦。 咁啊，佢就大概2个月前左右啦。咁佢又专注翻佢自己嘅 channel， 因为佢退出啦嘛。咁我睇住佢个订阅数由10万、10多万啦。是很短时间之内飙咗去70万，而家佢啱啱最新应该系96万。佢最近就嗰个类似呢个真心话大挑战之类啦，咁就同另一个就合作嗰时就你够唔够啦？公布你上一期个收益啊？咁佢今日佢讲咗上一期嘅收益1500万。虽然你都唔难理解嘅，佢毕竟作为即系之前喺同一个时代，可惜呢个 VTuber 嘅收益一姐嚟嘅喎，咁佢而家跌到得翻1500万。嗱，佢意思已经系少咗好多噶啦，但系佢净袋嘅，即系佢唔使再同公司分，即系 正常啦。 而且呢1500万系应该已经扣咗 YouTube 个30% 噶咯，真系几好玩啦。即系毕竟作为一个顶点，佢而家都知佢只系作为一个 YouTube 嘅收益顶点嚟噶啦。咁啊，即系当初啲小粉红话，你睇你点样扑街啦？如果扑街可以扑1500万，我都想扑下。好啦， 好啊，另一单就系、是其实系属于中野曼德拉奇嘅二手 DVD 铺就俾差佬检控咗啦，佢好似应该冇拉嘅。 书类送检就唔系塌翻去嘅，就 即系检控啦， 即系起诉啦，起诉啦。 起诉啦。 咁啊，其实曼德拉奇就唔系第一次俾人喐噶啦，因为佢个所处嘅地方百老汇啊，系嘅。 即系嗰度其实系唔俾，好似佢有冇话唔俾卖呢啲嘢噶？ 喺个日本嘅风俗营业法入面其中一样有规定到，距离一啲特定措施，包括学校啊、医院啊之类嘅，系200米之内都唔可以有呢类风俗相关店铺嘅。咁中野百老汇附近，我记得系有间医院嘅，所以佢就理论上系唔可以经营啲风俗相关营业嘅。咁二手卖18禁商品算唔算风俗营业呢？咁啊，我觉得如果系要管啦，正常嚟讲啊，要我哋一般嘅概念嚟讲啦，如果你系要管呢啲咁嘅商家的话，因为呢条例有发牌啊嘛，咁系咪应该净系管发牌嗰扎咧？但系佢系卖二手嘅18禁商品，佢都要管埋喎。话佢哋系风俗营业喎， 不过其实好微妙嘅二手嘅，即系其实讲真，中嘢马德拉奇啊，你真系要抄嘅话，呢类嘢抄几多就几多啦，就以前都系啦。 我好简单，唔通你虎月卖18禁漫画，你都话佢系风俗营业咯？虎月本来就系指定嗰九大行业噶嘛，咁马德拉奇唔系个九大行业， 咪二手货啫嘛，佢系 唔系咯？但系佢就用呢条条例真系告鸠佢。我冇好仔细地研究佢法律又点样写，但我觉得。即系以设立法律嚟讲，就有啲奇怪了咁样啦吓。咁就虽然啦吓，既然佢一开始已经警告过你，入边地方组织有嘅啲你啲商店街啊，有啲自治组织噶嘛，又警告过你，警察之前又警告过你，咁然后你唔好话佢合唔合理先啦，但系佢肯定系唔合法噶啦嘛，已经系。咁你都仲要搞，咁啊结果毫不意外俾人拉 Q 咗，就咩？即系。有少少冇办法啦，真系老实讲，中野呢间商场系无可取代咁滞啊嘛。虽然佢你可以话中野百老汇其实本身冇乜特别嘅，真系因为曼多拉奇而特别起嚟嘅啫嘛。即如果唔系呢啲咁嘅商店街，其实冇乜特别嘅啫嘛。即系我哋唯一担心嘅就系 AV 真系唔关我事啊。唯一担心就系佢会唔会抄 Q 埋嗰啲 H game 啊、嘅 H 动画嗰啲。 唔系啊，我其实今次想讲啊，本周其实最大嘅新闻咧系无修正报唔系流出啊。 系崩破，系崩题啦。 得、 啊。我睇嘅就系、是，哇！你呢啲唔系无修正流出片啊，系无修正崩破崩炸水爆啊，多到啦，哇！不做点多个，一人话多个一家多个盘每个月 A V 厂出嘅新片，无修正片。 如果嗱，我真系冇乜了解过啊，但系以我所知，真系以我所知嘅啫。一般就系所谓流出片，实际上系假流出嘅，即是话其实系厂商有心放出嚟。 但今次唔系， 系但今次真系唔小心，唔知喺边度爆炸， 俾人爆仓啦。因为我睇见好多系叫做咩，有啲系一姐，有啲系大牌，有啲系退休，总之就系好夸张，同埋唔系就系之前我有冇讲过就系、是、有台湾有个有咧嗰啲所谓解码咧。即系薄格，将薄格再模糊化咧，就白毛修正咧攞出嚟卖，拉四十三，拉咗。我心谂睇完呢条片之后，哇！而家连嗰啲都冇得捞啦。你扮冇扮解码嘅假解码，人哋真系新片，你咩俾啫？你输硬啦。 系啊，咁啊， 好啦，咁呢单嘢就真系喺大家买，快啲买个 hard disk 啦，我整耐买噶啦。 嗯，关我事啊。 好，咁咧就讲下嗰单，我最初以为系安倍晋三俾人踢爆咗，佢写凉宫春啊。 咁啊， 不过唔关事。 咁咧就一个日本嘅啲好少嘅地方公务员啦，咁佢就因病，咁佢就停薪留职，休假咗两年噶啦。咁佢休假期间咧就写轻小说，咁啊 赚到啲钱啦。 前后收咗320万印税，你话多又唔系真系好多，你话少又唔系一个小数目嚟啊！但系唔够养家咯，即系两年加埋先得300几万，饿死你啦！真系 小作者咯， 系啊，叫做唔使饿死嗰只嘅作者啦，叫做。 但问题就系、是、你本身系公务员咧、啊，你请病假请病假休养，你走你即系写小说过分咗啲，你睇人哋。 佢唔系为咗写小说而请病假噶，佢真系请病假。 唔系就系、是、请病假时你你请病假就唔好俾人知你写小说啦。 啊，咁啊，因为佢走去佢要宣传佢个小说，咁你出咗版梗系要宣传噶啦。咁啊，结果俾认识嘅人发现到咁样啦。咁啊，因为其实好多国家有啊，我哋香港、台湾、中国唔肯定啊，中国应该都有嘅，日本都系咁样规定噶啦。公务员如果要做兼职嘅话，就要获得批准先得嘅。咁好明显佢冇啦 吓。一定系噶啦。 咁佢就结果就俾人罚佢停职6个月。我谂紧佢本身就喺度停薪留职紧噶咯，再停职6个月，再有咩处罚到咧？不过佢就最后都系辞职嘅。咁啊，我唔知佢系觉得，既然系咁，我就干脆转换跑道，直接就系去做呢个小说家，咁啊唔回头，定系佢觉得唔好意思，都系要负下责任。我唔知系边一种啊。 我写小说，咪咁讲真，写小说好过啦。喂，如果身体唔好嘅话，你 两年先320万，年收160万，系真系争在未饿死嘅程度嘅啫喎，喺日本。 咪就系、是、咁，既然系咁咯，不如由佢咯，不如尽你一煲搏一搏咯，搏搏冇份汤啊嘛。 因为佢系已经系冇做紧嘢嘅情况下写，唔会话因为佢辞咗职佢去写而可以再出多啲嘅喎。 唔知啦。 而且呢啲嘢轻小说呢啲嘢揾招唔得慢噶嘛。所以喺网上又有引起咗热议啦，有人赞否两极啦。因为据说啦，系佢个病，佢冇讲清楚系咩病啊，但系咁样执笔，保持个脑喐紧咧，就其实系对佢个病情好似有帮助嘅。 嗯。 总之就是有人赞成，有人咩，亦都有人话喂，咁你都停咗薪咯。重点系你已经停薪留职期间，即使我唔系支出紧工，我亦都冇处理紧公务，既冇利益冲突，我亦都冇收入，咁我要搵食噶嘛。呢个时候做嘅所谓兼职，系咪应该要豁免呢？咁有啲咁嘅讲法啦。但系日本呢啲法令相关嘅嘢，我哋就唔讨论咁多啦。好啦。咁啊，跟住就落返啲大家周围啲人就喜闻乐见，都系嗰句啦。 好花生囉呢单嘢又系。 即系作为一个片，我哋之前刚讲过啦，呢个而家算系跟进啦。咁啊，呢个4敌9800 yen 事件，即系啲人好鍾意讲呢句嘢，就系唉，不算啦 ，OK， 唔好老生。咁啊就佢系。佢除咗係配音之外，仲係一個偶像團體嘅一員嘅，咁佢就直接退出咗啦。死啊！個唔係記得咗邊個？ 唔總之成海流內咗，就係佢真名，真係成海流。 啊！但阿三豐傑話個配音咧，佢暫時仲未炒或者辭退，咁啊可能就因為偶像團體你係直接面對人噶嘛，咁你配音員嘅話，其實你師德如何就同你個角色係冇關係噶嘛，即係冇乜關係啦。有啲人會連結埋一齊，但係我見咁嘅人就比較少嘅。咁啊，仲有啲宗教啲细节流出，咁就越嚟越似 L 曼， 冇谓讲啦。 即系我谂， 即系 一万四次嗰啲无谓讲啦。 唔系一万四次嗰啲，呢、這个已经之前讲过啦。即系仲有啲更加多嘅细节就留咗出嚟。咁啊，你真系想知嘅，你自己翻去走去听咯。我就唔想，我唔想喺度讲啦。作为点都作为一个 P， 我唔系想咁，唔想咁多讲咁详细啦。啊， 无谓伤心啦。好，讲 AMD 先。 咁啊，讲啲电脑相关嘅嘢。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啦。咁啊，呢个 Windows 11佢出咗啦。咁佢个笔搞到 AMD 嘅部分型号延迟多三倍。咁啊，结果佢个性能下跌啦。咁佢而家个更新咧就更新咗啦，就执翻呢个笔啦。咁啊，仲有个关于AMD 自己核心技术嘅笔咧，佢就未修复。不过咧，呢个 AMD 都差唔多时间咁啊，公布咗个驱动程式更新。咁应该我哋而家出街嗰阵时，大家已经系更新晒呢两样嘢噶啦。咁就你系 AMD 嘅，你都可以照上十一噶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咁啊，同埋另一样咧，就系大家 Win 十一，其实大家一路对人嘅重点就而家正式版冇咗啊嘛。Win 十一嘅新 beta 版终于出现咗啦 ，Android 模拟器呢个 Win 十一嘅 beta 版已经见到有啦。如果你真系好想试嘅话，你可以洗定你个八月，唔系洗定你个电脑，洗干净你部电脑，拎一部新嘅，你唔好攞自己一部嚟搞飞啊！我要再提醒各位一次啊 ，beta 版嘅 Windows 真系飞紧常之唔稳定噶，即系有啲咩冬瓜豆腐冇烂嘅话，如果你想试嘅，你就自己 你个语气讲到好似正式 Windows 好稳定款。 即系非常唔稳定，同飞捻上之唔稳定系两回事嚟。OK， 好啦，咁啊讲啊，咁讲完Win 十一之后，我讲啊 at Facebook 啦。Facebook 个话改名，即系好似 Google 又改个咩 Alphabet 咁嘅名咁样，应该就系、 是、市场就估计就佢就会将 持股公司 啊，就会将嗰啲公司就会同持股嘅公司就斩开两局。咁啊 ，Google 佢个公司叫 Out 咩嘛？即系 A 字头嗰个啊，咁啊，将佢咁样斩开咗两份，咁啊，其实我到而家都唔明理解唔到 Google 点解咁样做啊，所以如果 Facebook 都系跟嘅话，我依然都系理解唔到嘅。不过算啦 ，Facebook 都唔关我事，我都唔用。咁啊，好啦，咁啊， 就睇下睇 Facebook 先，唔争再讲埋啦。咁咧，应该其实应该出咗，不过未得闲未买嘅，就包括 Spellcase VR， 咁就喺Oculus VR 出咗啦。咁就话 cut 咗啲性骚扰啊，性别歧视咧，我其实就冇留意嘅，我就留意就系、是、有冇偷群体咧，原来冇嘅。咁呢个这个那个。 你明白佢哋啲无关痛痒嘅少少开玩笑，甚至系可以话系调情。最后两个话要加班，即系嗰啲加班啊吓。喂，一 pair 情侣调下情，你都要铲，即系已经系政治正确到过咗龙噶啦。我就算啦，唉，即系 我又冇群体偷窥，我比较不满啫，其他冇乜所谓嘅。 你都我咪话啦，就系、是、佢连啲咁样嘅嘢都冇，都唔会啦。佢点会俾你群体沟批？你谂下我啦，你真系吓咁啊！ 都未买添啊，出咗，我未得闲去买呢个网抽筋。 好啦，咁啊，跟住就讲翻啲上之前嘅跟进啦。之前 Twit 嗰边系咪应该就 Twit 啦？TWICTCH 上 Twit 啦， 好出名嘅直播平台啦。佢之前俾人 hack 啦嘛，咁唯一嘅部分就有跟进追踪啦，就系佢。唔单止有呢啲咁嘅收益啊嗰类嘢俾人爆出嚟，仲有一个叫白名单机制。因为佢正常运作嘅话就系话，如果某个台好短时间内俾大量嘅人投诉，系唔管佢个投诉内容如何，只要有咁嘅事实发生，佢就会 ban 咗先噶啦。其实YouTube 啊、Twitter 啊，好多类似咁嘅平台都有类似咁嘅功能嘅。咁就系重点就系佢会有个白名单，就系某啲账号，通常系啲好有名嘅账号。佢系唔受呢个功能干扰嘅，即使话短时间内无论几捻多人去投诉佢都好啦，佢都唔会咁样自动地被机械化咁样 ban 咗台嘅。咁你可以话系优待，亦都可以话只系务实嘅做法啫。因为嗰啲人系点讲，多人睇咧，都可能佢本身比较有争议性啊，咁就好容易会俾好大量人投诉，然后就跟住俾人 ban 咗台，咁佢就好难搞嘅。亦都唔系话咁样，只要入咗白名单就点都唔会 ban， 佢只系话。入咗白名單嗰啲咧，就唔會因為咁樣而自動俾人 ban，而係會即刻會彈去專人負責嗰個 team 度去審佢係咪真係犯咗規，因為嗰啲通常都係啲大台嚟噶嘛。佢哋個 team 係有人專人去招呼佢哋嘅，咁佢就直接變咗人手處理咁樣嘅。咁因為尤其是佢就有變咗匿名訪談入面又提過，就係因為早期咧，佢哋係唔俾做遊戲直播以外嘅直播嘅。 咁但系嗰阵时有一扎系好红嘅直播主，其实唔一定做游戏直播嘅，可能系纯吹水啊，又或者系佢平时系做直播游戏直播嘅，但系偶不尔会纯吹水啊咁样嘅。咁嗰阵时仲未俾噶嘛，咁佢哋好容易就会因为咁样而有一扎人走去投诉到佢自动 ban 台，所以佢先落咁嘅白名单喺度。 咪有需要嘅，咁有啲嘢成日系我嗰阵。有啲人专门投诉，都专门投诉我 account 噶嘛，专门要搞高你噶嘛。咁你如果系一搞嘅 ban 搞 ban， 其实好唔掂嘅。有时候真系。 我嘅睇法就简单啲，我觉得任何呢啲自动 ban 台嘅措施都唔应该存在，因为一定会俾人恶用嘅。即系我睇唔爽佢，我就一大扎人走去投诉佢。佢乜事都冇噶，但系因为好大扎人投诉佢，就会俾人 ban 台啦。尤其是嗰啲靠佢揾食嘅人啊，真系得你唔少嘅。所以我觉得呢样自动 ban 嘢咧，系嗰啲。平台懒偷懒嘅机制，根本就应该拎走咗佢嘅。 嗯， 哦，算啦吓，咁啊睇一睇，咁啊有冇咁回事，咁啊跟进下。 好啦， 跟住咧都系俾人屌去抽筋嘅其中一样嘢啦。咁啊 ，Google 咧宣布又接服务啦。今次咧就系 Google Map， 冷静，劈房者，即系佢系一个将 Google 个地图嘅资料打包俾其他人去攞嚟做服务嘅嘢。最大家容易理解想象到嘅例子就是 Pokemon Go， 虽然 Pokemon Go 是没用这个服务的，在之前 Ingrid 的时候就曾经用过，后来最终它独立出来用自己的地图，那就没有用到 Google 这个服务，但它在独立之前 N 社都是用它的服务，这个服务的，因为你打开这类 game 你就会见到现实中的地图，会跟着你可以做一些互动嘛。如果一个游戏公司是不会有办法做到全球的街道地图那么厉害嘛，通常都会依赖 Google 或者是高德地图这类，总之就是很多时候游戏厂都是这样做的嘛。但是 Google 呢就是宣布，因为没什么人用它这个服务，那你都想到啦，其实这类的 game 其实很少的嘛，不要说 game 啦，其他节目很多少啦，所以它就说因为太少人用，所以它就接飘埋佢，所以我谂紧人多用你都系照接噶啦 ，Google Reader 虽然另一种形式复活咗，但系你都系借咗俾人屌啦，我哋唔屌呢样嘢啦。咁几间呢真系有用嘅厂商咧就濑咗嘢啦，咁啊 Squarespace 就宣布因为 DQ Walk 就真系用 Google Map 呢个 platform 嘅，咁就结果就佢话。而家仲諗緊點樣搞掂佢個替代方案，即係你冇咗 Google Map Platform， 咁你要點樣去處？咁啊，最我諗最簡單就係問高德咯，即係唔知佢搞唔搞得掂。如果佢搞唔掂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個遊戲服務。雖然我好似真係冇見有 friend 玩呢隻 game DQ 啊， 啫 冇啊，冇香港冇，我印象中冇，好少人玩。 咪咯，你係玩 Ingress 嘅有，玩 Pokemon Go 嘅有，哈利波特嗰啲都有。我就系唔见有人拣玩 DQ 嗰只，不过可能因为 DQ 喺香港个相对个知名度真系低过 FF 太多啦。我估佢应该搞得掂嘅，最终都系最大不了都系搵高德嘅啫。咁跟住就讲一啲 Pokemon 相关噶啦吓，剑盾即系在之前俾人屌捻到开花嗰代啊，就搞宣传派呢个神兽嘅色围版。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波金波入面咧有时会有啲唔同颜色嘅版本嘅，就好罕见嘅。咁啊神兽啊更加正常，你攞唔到佢嘅色围版噶啦。咁佢就呢啲神兽啊嗰啲嘢，佢好中意攞嚟活动派嘅。咁佢其实咧就为咗宣传佢个，即系攞去派。咁啊结果咧就香港嗰边咧就数目太少，好似瞬间俾人抢捻晒。三个边派啊嘛，咁呢个台湾嗰边咧就喺71去派嘅。咁啊，香港我又暂时仲未见，但系我估都好有可能有噶啦。台湾嗰边就已经有一扎走去炒，因为佢喺即系派张纸俾你，入边有个序号嘅，咁有人攞出去卖，好似卖到800-1000台币啫，即系折算就大概100-200蚊嗰一个序号咯。咁啊，我提醒你，如果你真系想要，而你又攞唔到，我香港你都唔建议你走去帮衬呢啲黄牛党噶啦，因为。英国那边的派发是上网给 email 给他，他就会寄个最好给你的了。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嘛。不用逼，不用抢，不用成。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不想搞实体店啊，你知道英国现在还有很麻烦的嘛。定是实体铺路很烦本。我不知道，因为英国大概香港台湾那么多。这些送嘢的活动可能他想缩骨啦，那他就搞个网站。而我实测过了，不用英国 IP， 不用成，甚至不需要证明你有买。你只要俾个 email 俾你，佢就会寄个序号俾你噶啦。如果你攞唔到的话，咁你填个 email 去英国嗰边就得啦。如果我记得的话，咁我俾翻条 link 俾大家喺个 info 度啦。咁啊，好啦，都系啲有个任天堂相关嘅消息啦。我睇标题就吓一跳，原来系得啖笑。你话《杀戮之家》都任天堂下架，我乜吓？ 即系嗱，只 game 就少有名气啦，一只恐怖游戏啦，但佢个 icon 就好捻恐怖嘅。我啊，即系老任而家喺后岩田年代就已经系对呢啲色情啊、暴力呢啲嘢相关，就已经系解禁咗好多噶啦嘛，唔似好似以前咁样噶啦嘛。你会因为佢个 icon 太恐怖就落佢架？ 纯粹唔关事，纯粹标题党嘅啫。 原来标题党就纯粹因为咧佢个分类分错咗，因为原本咧就以为佢分落十六家嘅就得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佢曾经俾其他平台分落到十八家，我唔知呢个系算系老任嘅明定政策定系不成文规矩啦。总之人哋有十八禁，有人平台将佢分到十八禁嘅话咧，我都会分佢做十八禁嘅。咁所以佢而家就暂时下架，应该就系会将佢重新评级评翻到十八加之后先再掟翻上去。而呢只 game 十八加一十八加，我哋系非常之正常嘅，你根本就唔应该俾细路玩嘅咁样啦。咁大提啫，就系、是、有俾标题党吓一吓，咁啊，所以睇一提啫。好啦，咁啊，跟住就系、是、啊， 我嘅亲爱暴雪啦， 又系连续剧啦，而且系越嚟越离奇咯。之前你话好捻大件事，但系而家越嚟越花生化咯。 本来要发生噶呢件事。 即系咩事呢？前会睇嗰就系呢个加州政府 DFEH 就走去告佢，咁然后呢个 EEOC 呢个美国联邦即系中央级嘅联邦机构就有系告埋一份，但系咧呢头告完嗰头就达成和解，然后调翻转俾加州政府嗰边就真系话喂你咁样系出卖我，你咁样会消灭证据嘅。咁结果呢而家轮到暴雪出声啦。暴雪做咗两样嘢。第一就係申请将佢移落去更高级嘅法院度。因为佢话呢件案好复杂，原本嗰、那个好似有啲仲裁庭之类嘅嘢啦，咁佢觉得唔适合。咁所以佢就要申请上移。呢、这个唔紧要，重点就係佢又调返转真係指控 DEFH, 即係加州政府嗰个机构话佢消灭证据。而呢个 DEFH 呢喺好早好早之前就已经讲过这个暴雪企图隐瞒资料的啦。咁啊，而家就系三遍就真系，我哋上次讲完美三角关系要点样啊？梗系你打我，我打你，佢又打翻我，即系唔系一个循环咁简单，即系鬼圈真乱。你三个人可以搞到咁 Q 乱，我真系网内互打免费呢啲真系厉害。即系咁啊，即系消息更新啦咁样。好啦，讲嗰啲打机，我哋讲啲电竞相关嘅嘢。咁啊，雷蛇就大家知 ，Ison 佢就好鍾意出啲电竞乜乜电竞乜乜㗎嘛。 喂，精怪嘅电竞产品。 咁啊，之前话出电竞口罩，啲人就话喂，咁你冇望 RGB 嘅，我唔承认你系电竞嘢㗎喎。雷蛇同你讲，我几时话过个口罩唔会有 RGB 啊？佢出咗个有 RPG 嘅电竞口罩。 我其实已经系好明白就系、是，如果你玩电竞都系室内嘅。你戴口罩做咩啫？你隔住部脑，你会同人走埋一齐，因为你同人揽头揽镜噶啦，中间电竞。不过算啦，我觉得呢样嘢冇所谓嘅，咁样觉得。 咁又唔系啊，因为如果你系打机咧，就可能唔关事啊。但系电竞嘅话咧，通常你真系你睇一啲电竞直播啊，你睇下打紧机嗰个人，你冇睇画面，你冇睇游戏画面，睇下打机嗰阵，都系成扎人好短距离嘅距离之内咧，系坐埋一齐打嘅。就因为你要会即时要通讯啊，甚至打眼色啊嗰类嘢嘅，佢哋真系会黐埋一齐嘅。咁但系呢个完全唔关事嘅，只不过系乘机出嘅啫。咁我出咗个旧嘢，我睇完之后，呢个咪猪嘴嚟嘅咯？呢个 exactly 完全就系一个猪嘴， 系啊， 一个有风扇嘅猪嘴，有个主动式嘅抽气嘅猪嘴，而且仲要系我睇款咧都系好卵弱嘅风扇嚟嘅，老老实实。 咁我哋讲啦，我宁愿买翻 LG 嗰、那个，即系如果真系要买 LG 个口罩啦，起码个口罩比较个样子正常啲。呢、这个我成日觉得就系你要把声觉得 render 把声先似样嘅。 好嗱，呢个咧就佢原本嘅设计咧就有两个设计，第一就系抽气啦，第二咧就系话会有个扬声科技，直情唔系膜咁简单，因为如果系 3M 之类嘅话咧 ，FF404 嘅话咧，佢有个扬声膜，咁会令到你戴住个猪嘴讲嘢都会比较清楚嘅。咁如果你大家可能听过，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吓，即系戴完猪嘴之后，你讲嘅对方你要讲得好大声，对方是面佢听到嘅。咁但系有个扬声膜嘅话，仲会好多。佢原本咧就系有个更加放大啲嘅扬声器啊，直情系佢原本嘅设计咁样噶。但系我唔知佢嘅设计搞唔掂定乜嘢啦。咁最后咧就只系中间造成透明，可以令你有啲，因为有啲视障噶，佢系睇你口型嘅啫嘛，佢听唔到你声噶嘛。咁但系如果你戴住个口罩好猪嘴好咩都好啦，你睇唔到佢讲乜嘢噶嘛。如果系咁样侧边抽气嘅猪嘴咧，其实真系可以将中间透明，等你可以睇到个口型嘅。咁佢就做到咁样叫妥协设计啦吓，因为呢嚿嘢已经好卵重啦，200几 gram。即系我俾个对比对象俾你啦，如果系6200嘅话咧，系130几 gram 嘅，我记得系已经系连累咗噶啦。 咁呢嚿嘢，因为佢有风扇啊，佢有机动部分啦，仲有电池啦，咁所以嚿嘢就几重下嘅。 嗯， 不过我谂大家都系维持维玩嘅啫。咁佢话入边嗰个系 N95 嘅过滤级数，咁咪俾大家后集再要劲少少嘅。咁啊，但系比一般注水都要弱噶。我唔开咗 P100 啦，已经系。咁啊，最主要都系呢个信仰问题嘅啫。RGB 注水，即系除咗改造版之外，我就未见过噶啦。即系超级搞嘢啊！真系，系嘛？睇睇啦吓，因为之前仲有一个咩啊，电竞篮球，即系唔系篮球 game 搞电竞啊，系真系一个篮球俾你打嗰啲啊，搞电竞我谂紧。 黐人线啊！ 我真系超筋啊！真系啲电竞嘢真系黐人啊！ 喂咁样讲咧，我宁愿出眼镜好过啦，因为而家近排好流行蓝牙眼镜啊嘛，眼镜加个 speaker。少人足球加唱歌跳尾啊！ 咁啊，直情 Google Glass 啦吓，虽然 Google Glass 个 project 收咗皮。 唔系Google Glass 唔系而家就唔系而家冇咁高 level 嘅，而家就系成日眼少林足球加少哥唱歌跳舞嗰只嚟嘅咋，即系装个喇叭耳机度，装耳机喺个条柄嗰度，我咪当个新眼镜嗰种咧。 唔系 Google Glass 有投射嘅，有投射膜嘅，不过佢 咁高 level 嘅唔系啊，而家轻有低 level 嘅。 啊，收咗皮啦，得 Google Glass 收咗皮啦，系咁啊。 好啦，咁讲下得。 咁啊，讲下啲都系啲黐捻筋嘅嘢啦。我哋将个焦点移去我哋嘅东北方邻国，唔系再远少少韩国。咁咧，韩国有一个画 H 图嘅大手嚟嘅，系咪？佢哋话系大手啦，我唔知啊，因为我冇睇开韩国嘅。就 KIDMO， 我唔知韩文点样读啊，定系其实系英文啊。总之佢就俾人拉钩咗，原因就系呢个青少年儿童保护法，即系同日本嘅儿保法一样嘅。不过韩国嗰边咧系包括咗二次元嘅，画轨道都算系入边嘅。咁佢就因为俾人告发，所以就俾人拉钩咗。其实呢样嘢就嗱、是，你系冇错，你可以话佢系犯法，但系其实呢条法律无论系订立定系执行都系黐钩筋嘅。因为譬如如果是英欧美系的话，它是没有分到三次元和二次元的，但实务执行上呢是从来没有只是因为持有或者制作绘画的儿童色情而被捕的，全部都是要么就是他本人都有参与其他，即是譬如真人影片啊那类东西而被捕的，又或者好像香港那单东西，其实就是因为他性骚扰这个女海关关员，我记得是第二天，然后就拉勾埋他，顺便坐埋他，他们是顺便坐埋他的，不是因为这样而拉他的，即是全世界执行都是这样的。而这单是应该是我所知第一单地球内因为虚拟的儿童色情而被人拉勾的消息来的。咁地球外某个国家就明计啦吓，即系呢样令我深刻理解一样嘢，就系韩国其实只不过一个冇咗威权统治嘅中国，呢个真系成日俾人咁样讲，佢种 mean 啊，佢种社会嗰种集体嗰啲 mean 到咁暴爆嘅嘢，佢其实佢系俾一班女权啊定什么东西嘅人真系检举佢，所以佢先俾人拉嘅。咁我唔知佢咩事，有这么一单事啦。如果你系会去韩国的话，咁啊各位自己睇路啦。如果俾海关周到，你真系会出事啊！先讲。 咁好老实讲啦，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去韩国安全过澳洲嘅。 即系好简单嘅啫，因为美国都会查嘅，但系呢档嘢都仲未俾美国 FBI 拉人封铺。我话知道美国嘅执行一定系真系松好多啊，尤其做二次元。咩事呢？就系原神喺鬼佬世界都有一定嘅 fans 噶嘛，大家知噶啦。咁啊，国际版嘅原神个 Twitter 就搞咗个活动，佢有网页嘅， 嗯，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嘅，唔需要你有玩嘅。咁你入到去咧，就系、是、你做佢嘅指令动作，攞完然后就攞 wallpaper， 其实即系玩小游戏攞 wallpaper。咁本来就唔系啲乜嘢嘅，个特点就系佢个小游戏系咩？就系、是、显示入边嘅吉祥物、应急粮啊，好叫派蒙啦、啊。咁佢就系、是、跟住你要做乜嘢咧？攞住你部电话，即系佢显示喺你个电话画面上面，然后你攞咗电话戳，上下咁戳，仲要系喺好短时间之内，喺八秒时间之内要戳60下，即系你以前玩暴龙机嗰阵时嗰种戳法啦。差唔多咁样方法啦，虽然佢以前玩暴龙即系轻轻踢个底就得噶啦，其实咁啊，佢用佢个陀螺仪咁样玩法啦，即系我唔知佢官方系真系咁样谂啊，定系咩？如果你系一个正正常健康嘅谂法，就系咧，因为佢一只类似妖精 something like that， 又比妖精大少少啦。其实你系捉住佢都系揈佢，因为其实喺入边咧都系虐待佢一只劣他嚟噶啦。咁但系咧，以佢嘅 size， 你电话一般嘅 size， 入面显示佢个样子就同嗰啲好细嗰只仙灵嗰种 size 一样，即系话派蒙飞机杯。 我睇完就 你攞住佢嚟搓， 8秒60下，哇，好痛噶、啊，甩皮喎、啊。 咁样出发， 即系咁啊！我唔知佢特登咁样去玩性暗示定乜嘢啦。因为元神其实呢方面都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亦都唔系唔小心噶啦。咁就总之就系 冇所谓啦。唔系，总之冇人投诉就开心下好。 俾佢谂到啲咁嘅方法，我觉得即系亏你谂得到。喺绅士方面，我真系要俾个敬佩俾佢，好老实。即系咁啊，有啲趣闻啦咁样。好，咁跟住落嚟就吹唔落去啦。咁我哋要正式落翻我哋嘅北方轮廓啦。先讲今个礼拜虽然好捻多新闻，但大部分都唔关北方轮廓事啊。都几耐之前系跟进啦，都三个月前啦，三个几月啦，七月初啊嘛。即系大家仲记唔记得 Sony 喺中国嘅 PS5 发布会原定喺七月七号出噶嘛？咁啊，结果俾人屌捻到封禁啦。咁呢个玻璃心日常，大家都见怪不怪噶啦。而令我跌下爬嘅就系，竟然因为违反广告法啦，就俾呢个北京市朝阳区，又系北京市朝阳区，大家都知咩事啦吓？呢期佢又好红啦， 系啦，下次继续讲先。 咁啊，告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咁佢冇讲具体佢点样犯法，咁咧，但系呢条项咧好得意嘅就系，其实简单就系广告不得损害国家的尊严或利益，或泄露国家秘密。你喺7月7号出你个 PS5 发布会，到底泄露咗咩国家秘密啦？我知道，其实系讲紧佢损害国家尊严啦。虽然咧，我都系嗰句，一年咁捻多支点，即系其实你真系捻唔捻得使做生意喎。咁你7月7号生日点算啦？我同 friend 咁样倾，嗰阵有人咁样讲，你7月7号生日咁点算啊？咁我就好口贱噶嘛，就话咁可能佢生日要改成7月17号咯。大家知我讲边个啦？唔知就唔好查。咁但系跟住另一个 friend 答我嗰先厉害，咁话唔定人哋会做特首咧。我哋第一个特首董建华七月七号出世啊，即系咁啊，咁你七月七号做发布会，咁同出世好都差唔多啦。七月七号出世，咁就要罚100万。咁啊，董建华你有冇俾人罚先？即系 OK 啦，唔搞赖他啦。咁总之就系佢竟然真系以本来已经系够强词夺理噶啦，你而家仲系官方真系唔系谴责咁简单，直情系罚咗佢，罚咗100万。100万对桑尼嚟讲啊，真系未必系大钱嚟嘅。但系如果你罚鸠我嘅话，我就破产噶啦，好简单嘅啫。即系因为你嘅玻璃心而罚鸠我钱，我真系理解唔到呢啲逻辑。不过中国大家明噶啦。咁啊，最后一单唔关玉华事嘅中国新闻，其实仲惨过玉华，玉华你都系笑一笑算噶啦。咁啊，就算罚桑你100万，我哋都唔痛噶嘛。 反正最大滔天佢 吓、啊，有个开发商用我慢慢串出嚟啊 ，G R A S S H O P P E R， 哦 ，M A N U F A C T U R E， 即系睇名你未必知系乜嘢嘅，但系如果你讲英雄不在或者系电锯甜心。咁你就知道边系边间公司啦。 Many shopper，get shopper 系啦 ，get shopper。 佢做嘅嘢咧就唔系啲话好热门啊，好全世界都会玩嘅咩大作嚟嘅。但系咧就喺某个意义上喺咪啊，或者系一啲少数玩家之间咧就系都几有名嘅一间公司嚟噶啦。咁佢就俾人收购咗，俾北方轮廓嘅公司收购咗。而最惨就系、是、你口收唔收，又系网易，即系。即系全世界就讲紧，你一定会后悔。一间咁捻有性格嘅公司被网易收购，即系咧，如果嗱都系嗰句，如果系腾讯收购嘅话咧，其实以腾讯嘅做法，一定会唔捻管佢做乜嘢，佢继续做中意做嘅嘢，你几捻有性格你嘅事，大不了唔喺中国发行嘅啫，你中国唔发行，佢都赚到钱噶啦，本来就系。而老实讲啊，呢档嘢有啲嘢，我谂都几难喺香港发行噶啦，唔紧要。咁但系问题就系、是、网易嘅话咧，即系佢啲前科都几累累下啦。你话佢要继续好似以前咁不受任何管人管辖，自由创作啲新奇刺激嘢咧，就有啲疑问嘅。即系我唔知点啊，呢、这个咁嘅婚姻咧，我就唔睇好噶啦。即系同某个仲搞紧暧昧，唔系结紧婚嘅，另一回事啦吓，咁样。啊，冇办法啦，但系佢既然公布咗出嚟，应该已经系成咗事噶啦。咁唯有希望就系冇你真系冇管太多啦。呢档嘢真系你一管佢就唔见晒啲创意啦，会 算啦。由佢卖咗，仲有个卖仔摸窝头，卖咗佢算位数啦，即系走，跟住走人都过晒。 系喎，都可以。 鬼佬最兴噶嘛，卖间公司俾大公司，然之后跟住个老细走，攞一嚿钱走，拍拍屁股走，跟住开自己新公司。佢最拿手 系啦，阿衰颓马上走，马上即走，立完嚿钱就即刻走去开间新公司。你有咗钱之后做出嚟一啲嘢，一定系更加正嘅。我相信你啊，即系衰大梦啦，咁啊算啦，好啦。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其实今个礼拜咧有好多新嘅硬件发表嘅，咁就唔讲 Google， 我讲 Apple， 咁就留翻独立专题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